网络拍卖的形式充分活跃了拍卖市场。去年全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共举办网络专场拍卖会5499场，是2019年的2.5倍，成交金额达到13.5亿元。 东城区昨天发布中轴线上系列文化活动，以促进全社会关注北京中轴线，推动古都保护建设文化东城。 永定门公园南广场昨晚举办永定门光影秀，是系列文化活动的首场。 2021北京顺义第四届文旅发展高峰论坛昨天召开，顺义区文旅局与中央芭蕾舞舞团、国家京剧院、中国儿艺、中国歌剧舞剧院等进行集中签约，将在引进精品剧目、开展艺术普及活动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第五届四座楼文玩核套品鉴季活动昨天在平谷区熊儿寨乡举行。四座楼狮子头被誉为文玩核套之最，有文玩核套泰斗的美誉。 继续关注，国网北京电力昨天发布消息表示，近期国内个别省份出现限电情况，部分媒体和电力客户向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出关注问询。目前首都电网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以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请市民不必担忧。 记者昨天从北京燃气集团了解到，大兴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通气任务近日完成，正在陆续为回迁用户办理燃气卡的发放工作，预计9月30号完成所有用户的合同签订和燃气卡发放。 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市交管部门再次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本市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达到540家。 今年10月31号，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将结束，部分登记站近期将出现人多排队的现象。在这里也提醒市民，可以下载北京交警 APP 进行预约办理，减少排队。 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举行，共有29个项目完成签约。另外，现场发布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30个应用场景项目覆盖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11大领域。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城南末站近日全面开工建设，所有工程计划于2024年年底完工。项目将助力打通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通道，增强首都天然气保障能力。 国庆长假，地铁一号线八通线、二号线、五号线、六号线等12条线路明天起使用节日列车运行图，重点增加白天运力，满足旅游、商业等休闲乘客出行需求。 此外，假期中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运营安排有所调整，一号线、二号线部分站点将临时封闭。 首都机场昨天发布预测数据，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将出现在10月7号。明天起，部分航空公司航班将转到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运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首都机场数据显示，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及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返程高峰为10月7号。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应急管理业务经理车彦东表示， 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88.9万人次。由于去年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有小幅的增长，受当前疫情的影响，首都机场的旅客量同比去年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我们预测下降的幅度在11%左右。 提醒旅客注意，自9月30号0时起，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场至2号航站楼运营，其中 CA867 航班仍在3号航站楼运营。为推行中转便利化，9月29号起，首都机场将联合川航、海航以及地服公司，在2号航站楼试点推出国内跨航司通乘航班服务。首都机场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主管孔欣表示， 旅客在部分 OTA 平台购买机票，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支付、一次安检、行李直挂、无忧中转的通乘航班服务。 针对10月出行的旅客，首都机场近期还推出了红色旅游航线机票优惠活动。另外提醒旅客注意，地铁首都机场线将于10月12号、10月13号、10月19号全线提前结束运营，请留意首都机场相关公告。 长途自驾成为很多有车族的国庆出行选择， 高德地图发布报告显示，预计全国热门路线主要有青海到甘肃线、山西线、湖南线、江浙线等，其中青海到甘肃线热度最高。 预计全国自驾热门登高景区有五台山、泰山、黄山、舟山、普陀山风景区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等。入秋后，山里温差较大，建议前去登山的游客携带好保暖装备，在攀登的过程中注意安全。 此外，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位列国庆十大热门自驾游乐场的三甲。 长假期间将迎来大客流、大车流、大物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管局昨天发出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今年潮汐市交通流明显，假期首日风险突出。数据显示，近三年假期首日事故死亡人数占假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重最高，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事故风险较大。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超大特大城市将转变开发建设方式，合理降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加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发布会上还透露，中国人口红利总体依然存在，人才红利优势后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具备较好的人力资源保障。 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明显回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零到十四岁少儿人口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2092万人，3092万人，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昨天落下帷幕，大会期间举办了20场分论坛，分别聚焦 5G、人工智能、开源生态、下一代互联网等网络技术新趋势、新热点。 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队昨天乘坐雪龙二号极地科学考察船顺利返回上海。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这次考察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历时79天。 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昨天飘起了雪花。气象部门介绍，降雪主要集中在海拔近1000米的山上，持续了近3个小时，地面积雪厚度有2厘米左右。呼中地处大兴安岭兴安之巅，得名中国最冷小镇。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轮哈尔滨市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感染来源尚不清楚，感染者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疫情传播。 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0亿。TikTok 是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推出的抖音国际版，现阶段在美国、欧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均有广泛应用。 世界银行日前在最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中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8.5%， 较四月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提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今年预计增长 7.5%， 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今年预计增长 2.5%， 较四月预测下调 1.9 个百分点。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关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北京青年报报道，假期北京多阴雨天气，4号到6号降雨又降温。 新京报社论，正常的停电检修不应被过分解读。 新华网关注，德国各政党开启组阁谈判，大概率将由3个政党组成执政联盟。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播出。今天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举行，29个项目完成签约。 早晨7点4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前沿科技关注，我国今年将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执政16年、即将卸任的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在德国和欧洲政坛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接下来，德国该如何面对告别默克尔式稳定的风险？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老年人是为追寻新生活还是无奈之选？老夫妻走到了人生的黄昏，为何选择散伙？近日，北京怀柔法院召开老年人离婚案件通报会。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法官揭开老年人离婚的面纱。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发布，冬奥公园开园，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首映，北影节闭幕式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小白如何理财，如何解读个人征信报告，数字人民币有何优势。北京银保监局昨天发布新书《金融伴我成长大学生版》，为大学生群体提供学术与实用并进的金融知识。 新书共分为8个章节，包括概论、金融就在我们身边、钱要规划起来、珍惜我们的信用名片、当心别踩陷阱等。通过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插图以及丰富的案例，方便阅读。 发布会现场还首次发布了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护航幸福晚年适老金融宣传片。下一步，北京市银保监局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优化金融知识普及方式，聚焦一老一少，提升全民的金融素养。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2摄氏度。今天早晨有雾，能见度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气以晴为主，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逐步改善。预计最高气温26摄氏度，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降雨，雨量不大，请携带雨具，有备无患。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2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1，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1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第2集，让电动自行车下楼究竟难在哪儿？ 到处都能见到别人接送孩子的呀，推着那个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 美国白俄幼虫泛滥，园林部门表示已发布预警，安排各区联防联治。 它一代比较少，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二代比较多，到现在第3代就是比较猖獗了，非常大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今年8月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等地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但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北京居民区内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车电池进入楼内充电的现象仍然存在。电动车充电安全系列报道，今天来听第2集，让电动自行车下楼究竟难在哪儿？由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采制。 9月28号上午，记者来到海淀区中关村大街46号院探访，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进入居民楼充电的现象仍然普遍。 你不搁家里充怎么充啊？人肯定是电瓶，人家提到家里充嘛，车肯定是上不去的，爬楼费点劲。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八里庄61号院。居民尹女士说，电动自行车进楼充电是常态。 像我们小区的电动车是挺多的，有的是接线，本买的接线，有的他们可不是，他们一般都是递了上家里。 而今日家园小区的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小区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进楼也没有人管。 到处都能见到别人接送孩子的呀，推着那个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 之后记者在大兴区玉新花园南里、通州区新华联锦园等多个小区调查发现，这些地方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上楼现象。虽然有些小区贴有电动自行车禁止进入居民楼充电的宣传标识，但居民往往视而不见。2017年12月29号，公安部下发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今年8月1号起，应急管理部出台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正式实施。这两份规定都明确表示，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既然有规定，为什么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进楼现象依然普遍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防火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石表示，首先这些规定存在空白，相关部门管理起来缺少抓手。 它规定的是不能在这个建筑的这个小住宅的公共走道、楼梯间、出口处、公共区域吧，你不能停放，你不能充电。所以严格来说呢，我们的这几个规定里头并没有真正的禁止在户内的这个充电。 这种说法也在基层管理部门得到了证实。通州区锦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方面没有规定严格禁止电动自行车入户，而另一方面对于电动自行车进楼充电的行为，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劝阻不能强制。 我们就只不过就是宣传，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强制执行的那个措施，咱没有那权利。 社区没有，街道有没有啊？ 街道他也没有那种执法权。 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看来，户外充电桩或者是充电柜不能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是电动自行车下楼难的深层次原因。 因为有些小区它没有足够的充电桩啊，或者甚至有可能没有安充电桩。有些小区的它的这个面积很大，范围很大，那么它充电桩可能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离一些居民楼的这个路途还是比较遥远。那么居民呢，从自己的方便着想，他可能不愿意走那么远的路。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那个个性习惯的问题，总担心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啊可能会丢失。 而要彻底解决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进入居民楼的问题，正是认为必须疏堵结合。首先，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管理，其次还要真正解决居民现实需求，加强小区充电桩的建设。 停放自行车的这个充电的这些场所目前还供应不足啊，所以说你要是禁止的话，那就实际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车就没法用了。 单晶晶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同时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在建设充电桩时必须考虑居民的真实感受。 那么他放置的地点要让大家都相对更加便利，其实可以在离近出口的位置放置充电桩，那么而不是要拐到小区的某个角落，然后取出来以后再绕一个很大的圈子。 另外，单晶晶告诉记者，居民区由于建筑多、人口密度大，政府部门随时监管存在难度，所以应该提倡小区物业、居民参与其中，齐抓共管，共同维护居民区安全。 比如说像我们的小区建了这个楼的公共管理群，其实居民也会对这个违规行为进行一些这种社会监督，比如说会有人把放到了楼里的这样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给他拍照，并且呢会直接@他的这个住户。那么有几次以后，可能这个居民他就不太好意思再把这个东西弄上来了。 近日，多位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大量的灰体白毛的毛毛虫近期集中出现。从市民发来的图片看，疑似园林部门发布预警的美国白鹅化蛹前的幼虫。海淀区增光路36号院的王女士反映， 后院物业她打过2次药，虫子就是毛毛虫，小的有点灰，大的有点黑。我觉得比我小时候看的毛毛虫细，毛还长，发白。桑树就吃光光，这个柿子树啊也是那个叶子都吃光了，后面那几棵杨树啊吃的就像那个一个小杆小杆。 此外，朝阳区左家庄新源街的刘女士和丰台区东铁匠营蒲安北里的张女士也都反映，近期这种虫子集中出现。 白蜡、桑树、丁香、法国梧桐，它都吃，中国梧桐都吃，这个问题挺严重的。打药的，我上次跟他说，他说城里更严重，长得挺邪乎的，问题挺严重的。今年要不抓冬天，如果这懒冻不死啊，明年这虫灾就更扩大了。 哎呦，那个毛虫把那树都给生秃了，都走的路都往身上掉，窗户里头爬。我们每天打开车盖也扫半天呢。 据蒲安北里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更好的治理办法，只能继续打药观察。 打三四回药了，社区也打了两回了吧。它就是怕下雨，就那白毛的黑虫子，它就是美国白鹅，还打呢，看看它怎么着吧。 记者随后致电北京市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初步断定就是美国白鹅。 最近一直在就是全域都在打，就咱北京市现在美国白鹅成灾是确实很严重。 据了解，美国白鹅浑身灰褐，布满白毛，秋季进入成虫阶段，是一种严重危害林木的食叶性害虫，危害之处颗粒无收。它原产于北美洲，1979年第一次在我国发现，判断从中朝边境传入我国辽宁省，已经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丰台区林保站的工作人员介绍，当前的治理主要是以打药为主。 证明这虫子的那个生存能力太强了，适应能力太强。 除了打药还有什么办法？ 属地一般的应该社区自己去买药的，我们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以租个设备，是那个高压的那个喷药车。 对于全市各区出现的类似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是美国白鹅，我们已经早就监测出来了，现在都在正在治理呢，主体责任都在各个区嘛。全市的药已经发给各个区了吧？检查了。1979年，我国辽东首次发现。2003年10月入侵过北京嘛？它主要喜食法桐、白蜡、臭椿、桑树，它一般喜食大叶子的嘛。它一年发生过三代嘛，测到二代比较多，到现在第三代就是比较猖獗了，非常大了。 同时，他表示，目前已经在全市内发布多次预警，协调各区进行属地化打药防治。 原来这种高致命的，现在是不能用这种药。这种药对这环境有污染吗？它只能是打一些这个，别让它变成成虫了，从树上掉下来，然后及时清扫打扫，也算一种常态化了。今天可能尤其是天气比较适合它们，比较爆发的集中吧。它这是已经是第三代了嘛？怎么说？它十几天就一代，已经都预报给各个区了嘛？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美国白鹅的幼虫秋季繁殖，今年华北地区雨水较多，适于繁殖，所以导致了幼虫大规模结网成虫。希望相关部门继续联防联治，保护生态安全，减少生态损失。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